目前，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发布，唐山启新水泥工业博物馆作为第一批保护名录成功入选。唐山启新水泥工业博物馆由中国第一座水泥厂启新水泥厂核心区改造而成，完整保留了1910年到1940年的五条窑系统，包括珍贵的德国 AEG 发电机在内的四台发电机组、4000多平方米的木结构汽马车装运站台、丹麦史密斯包机等有重要工业文物价值的设备26套，1906年到1994年建设的建筑物构筑物24座，保存完整的1889年到2008年长达120年的启新档案2000余卷，是现今国内水泥工业物质和文献遗产保存时间跨度最长、保存最系统完整、内容最丰富全面、最具研究价值的水泥工业瑰宝。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英国考古研究人员发表的一项最新考古研究称，印度的古人类可能约在38.5万年前就发展出了一种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这比此前认为的要早很多，由此将引发科学家对早期人类进化的重新思考，尤其是对走出非洲的传统理解。俄罗斯能源火箭航天公司计划在2019年推出太空旅游计划，送6名游客在国际空间站外进行太空漫步。这个项目是俄罗斯首次向国际空间站接送旅客，旅行将为期10天，每人票价1亿美元，约6.28亿人民币。此外，这家公司计划于2022年在太空站建造一个可供游客前往太空旅游的5星级酒店。昆虫当菜吃可以说是最黑暗的料理了。近日，好奇心十足的日本食客在东京一家餐厅外排起了长队，争相品尝暗黑料理界的新宠——炸昆虫拉面。这一碗炸昆虫拉面端上桌，最抢眼的就是拉面上放的配菜，10几只小蟋蟀和面包虫。客人们会将面蘸入蟋蟀、蚂蚱或蚕粉风味的汤汁后食用。最近，一款名为《旅行青蛙》的手机养成游戏迅速走红，不少人的朋友圈被小青蛙刷屏。这类游戏确实能起到抚慰心灵、减轻压力的效果，但要警惕，不要过度沉迷游戏。在虚拟世界养蛙或者虚拟恋爱，固然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些安慰，排解孤独寂寞的情绪，但是再有趣的游戏也替代不了身边真实可触的生活和人际关系。与其在游戏中感动自我、体验亲情，不如暂时放下手机，攒好假期，背起行囊去旅行一趟，用眼睛、相机来记录真实的美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2018年春运已经拉开序幕，今年春运所有的加开列车都取消了卧带座，恢复了卧铺席位，增加旅客舒适度。此外，复兴号也迎来首个春运，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始发中道复兴号列车达到 66.5 对担任载客重任。第33届地坛、第35届龙潭春节文化庙会将于2月16号正月初一开门迎客，在2月20号正月初五闭幕，共历时5天，每天早晨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对外开放。今年地坛春节文化庙会将会推出访清祭地表演、优秀民间花卉展演、歌舞荟萃、天津曲艺、台湾风情和河北杂技共6项演出，近100场次，举办皇城文化互动区和祈福纳祥民俗等互动体验活动，开展邮政爱心包裹、儿童基金会爱心助学、志愿服务站、残联和妇联公益区等4项公益活动。下周四就是小年了，国博将推出小年送春联文化惠民活动，国博展美部的书法高手将在西大厅南北服务台挥毫泼墨，为观众免费书写贺年春联。国家博物馆日前还发布了2018年春节期间的开放办法，2月15号除夕当天国博闭馆一天，除夕当日闭馆外，正月初一至初六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正常开放。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